梁策脸色一红。 你看出来了？ 傻子才看不出来。不过你为啥不直接去跟他聊天呢？他这会儿不正闲着没事干吗？ 他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心情不太好。 梁策苦下脸来。任小素顿时再次心领神会，原来医学生也解决不了关于大姨妈这位亲戚的千古难题啊。不过任小素在这方面也算是有点心得了。 这女孩子来亲戚的时候肚子疼，你就跟她说她很瘦，哪有肚子就行了，保证她眉开眼笑。 梁策眼睛一亮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 任小素说完就继续吃盒饭了。梁策扭捏了半天，走到孟楠身边问候道。 楠楠，你不舒服吗？ 按照梁策猜测，对方应该会说肚子疼之类的话吧，这时候自己就可以按照剧本往下说了。却见孟楠抬头看向梁策，平静说道。 我头有点疼。 梁策愣了一下，这跟他想的不一样啊。那自己该怎么回答呀？这货憋了两秒说道。 你那么瘦哪有脑子 啊？ 任小素正吃着盒饭，一口白米饭全喷到地上去了。说实话，任小素之前就能一眼看出来，这位叫做孟楠的姑娘对梁策并不是特别感兴趣。或者说，其实很多女性对同龄男性都不是特别感兴趣，因为女孩子成熟的早，同龄男性总要比女孩子幼稚一些。但这并不代表梁策没机会，只要他坚持下去，说不定时来运转将对方感动了。现在任小素觉得梁策彻底没机会了，毕竟没人会爱上一个弱智啊。此时梁策正欲哭无泪地往任小素这边走来，他那句话刚说出口就知道自己完了，可他又没法责怪任小素，毕竟任小素交给他的东西好像没什么问题，是他自己没用好。任小素小声安慰道。 没事，去孔氏的路上时间还有很多，你还有机会。 但愿如此吧。 任小素问梁策道。 我有个事情很好奇，三一学会多久去孔氏交流一次学术？ 三年一次吧，好像三一学会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，已经持续十多届了，每次交流都会有一些收获，这好像是医学界唯一能突破财团技术封锁的途径了。早些年财团是不允许这种学术交流存在的，王老爷子的父亲以死立宪，他坐在王氏当时家主的官邸门前说，这天底下任何技术都可以封锁，唯独医术不行，因为这关系着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性命，天底下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？然后他在门口坐了三天，最后心脏病发去世了，这才有了医学交流的惯例，也有了后来的三一学会。 这是王晶的父亲用生命换来的学术自由。任小素看向王晶，所以对方这算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，然后终其一生为了一个事业而奋斗，所以王胜之才会把任小素安排到这支医学交流的队伍里来，因为医学交流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先例，而如今刚好到了交流的时间，去孔氏也就顺理成章了。任小素忽然问道。 我看你们会诊给病人开药都是免费赠予的，这钱是王氏给的吗？ 并不是，都是王晶老爷子在名流晚宴上募捐来的，每一次募捐来的钱都一分不剩地换成了药品，然后用来医治壁垒外的流民，所以在王氏流民的眼里，大家才会有这么高的威望。不过即便如此，药品对于流民的数量来说也有些杯水车薪。 这会儿王晶去检查所带的药品。 咱们带出来的药品还剩下多少？ 孟楠放下手里的饭盒，拿出一本台账来。 还剩下三分之二。 王晶愣了一下。 还有这么多？ 一般情况下每次带出来的药品一上午就用完了，可这次好像根本没有多少似的。不过王晶马上反应过来， 这怕是那个少年的功劳了。要知道，任小素给变换智商，用的都是自己的药，根本没耗费库存。这时，临时的医疗营地外面已经有流民开始汇聚，都是从各个工厂临时赶回来看病的流民。有些工厂较远，所以他们走回来都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。王晶转头看着任小素从那豪华越野车后备箱里抬出一个巨大的箱子，他问道： 你这箱子里是？ 任小素看着外面的病患，眉开眼笑地说道： 哦，都是我家祖传的药啊。 王晶顿时深受感动，甭看这少年说得轻松，可他知道这些药品恐怕价值不菲。这个叫做任小素的少年年纪不大，但心地竟是如此善良，可敬呢。 我有个问题，你是曹清巨先生的徒弟吗？ 任小素愣了一下，笑道： 啊，不是不是，我哪有资格当曹清巨先生的徒弟。 王晶顿时大喜： 好好好。 这一路上怕是要有1个多月，他还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这少年。任小素也没继续跟王晶聊天，毕竟王晶哪有感谢币重要啊。 梁策，过来搭把手。孟楠，你来帮病人缝合伤口，赶紧让病患都过来吧。 梁策顿时大喜，而孟楠什么都没说，立刻拿出医疗器械准备配合。刘民一个接一个的来治伤，任小素一个接一个的治好，然后坦然接受对方的感谢，并亲切目送对方离开。一下午的功夫，任小素的感谢币从1000多涨到了2000多。原本任小素还觉得解锁下一级武器遥遥无期，10000枚感谢币上哪儿找去？但现在，他发现王胜之竟是送给了他一份大礼。就在此时，任小素忽然听到宫殿竟发声说道： 因宿主1天之内获得1888枚感谢币，解锁感恩的新成就，奖励5张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。 任小素愣了一下，怎么自己之前没听说过这种事情？解锁成就也能获得奖励？在此之前，任小素就知道宫殿还有许多秘密等待他发掘，例如属性破20获得了催成技能，就是他在摸索过程中无意中得到的，现在竟然还有成就体系。任小素在脑海中问道： 还有什么其他成就可以刷？不是，我是说还有没有其他成就可以完成呢？ 宫殿毫无感情地回答： 无权限告知。 行吧。 任小素有点意犹未尽，虽然奖励只是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，但数量巨大呀。想到这里，任小素干活更起劲了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他的感谢币终于突破了3000大关，这还是他一直在使用感谢币兑换黑药呢，不然感谢币会更多。任小素欣喜地想着，这下就算杨小锦使用黑弹，他也不至于太抠抠搜搜的被姑娘鄙视了吗？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渐渐暗了下来，王晶来到任小素身边关心问道： 哎，小素同学，休息一下吧，我看你都忙了1天了，也该休息一下了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呢。 在生命面前，我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？ 王晶顿时肃然起敬： 小友高风亮节，让我佩服。 老先生客气了，我愿意在急诊上多就诊几日。 一旁杨小锦从车里下来，他把任小素拉到一旁问道： 不就王韵了？ 王韵是谁？ 三一学会的车队当天晚上在急诊上宿营一晚，第二天早晨便直接离开了。从任小素的本心来讲，他更愿意在急诊上多住半年，直到他把宫殿里的所有武器解锁了再走。不过现实很残酷，一个急诊上的病人也不是无限的，除非任小素出去拿刀砍人，不然该治的基本都治完了。 所以王晶的计划里只在集镇上安排了一天，而后还要去孔氏和同行们开会交流。任小素不想走，他坚持声称这集镇上还有落网之鱼需要他们救治。王晶感慨地表示，他从医数十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到别人用漏网之鱼来形容病患的。不过参考任小素治病救人时的狂热态度，他也觉得能理解。这次再出发，其他人的态度明显就对任小素和气多了。毕竟昨天会诊的时候，任小素几乎是一个人干了一半的活，原本大家都以为昨天会异常辛苦的，结果从下午开始反倒清闲起来。谁会对这种乐于干活的同事横眉冷对呢？大家更愿意送上赞美之词，然后让任小素干更多的活。此时梁策坐在任小素他们车上后排，像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大男孩似的感叹， 这座椅都是真皮的呀，连车窗都变成电动的了，座椅也能电动调节，太厉害了。 任小素心说，那可不嘛，王胜之让他去杀孔尔东这样的人物，换别人怕是直接要给王胜之开个天价的酬劳了，但任小素啥也不要，对方当然得把一切待遇都往好了配。任小素开始跟梁策套话， 我有个事情不太理解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孔氏和火种正在打仗吗？为啥还要这个时候去孔氏啊？ 知道啊，当王晶老爷子坚持要去，每次去也都是这个时候，大家都没办法。在此之前我是没进名单的，但比我优秀的人不愿意去了，才轮到我递补上来。我猜这也是孟楠不太开心的缘故吧。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危险吧，我们要去的31号壁垒是孔氏腹地啊。 这跟孟楠有什么关系？ 哦，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孟楠喜欢那个人，对方是王氏子弟，家里有钱，而且上学的时候成绩就次次第一，我要是女孩子也会喜欢这样的男生吧。 杨小锦一边开车一边通过后视镜瞥了一眼后排的梁策， 你要是昨天没有听任小素的歪主意，说不定这路上还能有点希望。 这下梁策心里更苦了， 唉，我感觉自己好像都有点抑郁症了。 任小素一边看地图一边回答道， 唉，你不是抑郁，你是真的惨。 任小素看着地图，他觉得梁策和王晶等人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一路上的凶险。虽然31号壁垒在孔氏腹地，但前线孔氏的部队溃败，一定会有逃兵伤员离队。任小素也算是经历过不少战争了，所以很清楚，如果这些逃兵伤员想要不被孔氏拉上军事法庭，那就必须往南逃，逃到孔氏够不着他们的地方。北方战争一起，恐怕南迁的不只是逃兵，还有大量流民与壁垒人。毕竟人类的整个迁徙史都基本与战争有关。就在任小素他们前往孔氏的路上，那北方的不知名族群终于跨过了辽阔的草原，站在了草原与中原交接之处。一名身高将近2米的汉子手持巨斧，对身旁的黑袍说道， 先遣部队已经抵达预定位置，但黑袍，你的计划出现了不少偏差，让我如何相信你后续的计划也能成功啊？我族远征军团南下，可不是为了送死，而是为了这南方肥沃的土地。 此人身形魁梧，头发也呈棕色，看起来与中原人有截然不同的体貌特征。时值初春，北方的天气还比较寒冷，可此人袒胸露怀却丝毫不觉，胸前的毛发浓密，宛如一头直立行走的棕熊。按照他们的计划，原本会和草原人短兵相接，然后依靠他们远征军团强大的身体优势来征服草原，紧接着他们就可以夺了草原人的牛羊来充当大军补给，然后奴役草原人为他们建立前进基地，以供后方远征军团主力畅通无阻。可现在草原人只是见了他们一面就跑了， 着实有点出乎意料，跑路速度之快，让他们连影子都没看到。棕熊般的汉子说道， 而且黑袍你也从未提起过，这里竟然还有驱使狼群的人，那狼群就算我先遣部队遇上，也未必能占到便宜。 说话间，此人似乎并没有把草原人放在眼里，那天退去完全是狼群出现的太过突然了。一旁的黑袍眺望着中原一言不发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抚摸着自己袖口上的金丝镶边，沙哑地说道， 草原人不足为惧，待到远征军团的主力一到，狼群又怎么会被远征军团放在眼里？若是他们真来挑衅，各位倒是可以将狼皮都扒下来做靴子穿。 那中原呢？我观中原地大物博，你也说了，他们科技比我们先进得多。 可是中原人并不团结呀。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我离开中原的时候就觉得这里大战将起。前段时间我穿山越岭暗中观察，果然火种与孔氏打了起来，王氏则在他们旁边虎视眈眈，所以我们来的时机刚刚好，普通枪械对各位毫无威胁，重机枪之类的东西略施小计就能解决，而且待到我们先遣部队趁乱拿下他们的边阵，那他们的武器也就成了我们的武器。这中原偌大的疆土其实都是留给我们远征军团的。 说话间，黑袍手指中原，袍袖震动间露出了他袖袍之下的灰色皮肤。那熊一般的汉子转身就往先遣部队那边走去。 不用在这儿给我画饼，等打起来你先管好你自己吧，就你那小身板，随随便便就被人打死了。 一群北方人哈哈大笑起来，而黑袍的表情则笼罩在袍中明暗不定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三一学会的车队在道路旁边选择了一处露营地，地方是王晶选的。用任小素的眼光来看，这位医学泰斗选择的营地位置还挺讲究。任小素和杨小锦相视一眼，他低声说道， 地形平坦且位置较高，接近水源，避开了通向水源的山嘴，没有野兽经过，行家呀。 王晶在一旁指点着医生们如何搭帐篷，并笑着说道， 这些年没少往孔氏跑，你们这次跟我出来正好也跟着看看，壁垒外面的世界远要比壁垒里面辽阔，也学学如何在荒野上宿营。我年纪大了，早晚有一天会连路都走不动，到时候就得你们带队去孔氏了。 一名中年人扶了扶眼镜笑道， 哎，您身子骨还硬朗着呢，可以带我们多走几趟。 哎，不行了，身子一年比一年差，腿也开始疼了，比不了你们年轻人。啊，从64号壁垒出发，与孔氏相距310公里，就算路上车子不出故障，也得3天才能抵达。万一出点什么事情，那就还得自己修车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一年春天突降大雪， 我们以为是春季就没带防滑链，结果310公里硬生生困了我们半个月的时间，等雪完全化掉才终于抵达孔市。 一旁的医生全都默默地听着，这些故事虽然不会对大家有什么实际帮助，但听起来却极有意思。任小素在一旁装模作样地笨手笨脚搭建帐篷，杨小锦则生起篝火来，正所谓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王晶宿营这么多年了，一看杨小锦这生火的熟练程度，便有些诧异，不过他没多说什么，毕竟这姑娘只是跟着任小素来的，并不算是三一学会的队员。王晶也没多想，只觉得这姑娘还挺会干活的。他继续讲着自己过去的经历。 当年来往孔市的路很破的，我们被困在雪地里动弹不得，当时还跟王氏闹得挺僵，王氏也不愿意来营救我们，大概是想着能让我们知难而退最好。唉，我们在荒野上缺吃少穿，最后连油都用完了，车里能冻死人呢。哎，你们知道董礼吧？就是62号避雷里第一避雷医院的院长，他以前的心脏外科手术可是一绝，后来啊冻坏了两根手指，就再也做不成手术喽。哎，还有一次碰到土匪，得亏是运气好，对方看我们是医生，只抢一些药品就给我们放行了。从那之后啊，我们这群三一学会的医生回去都练了打靶。之前你们不是问我为啥医学交流还要配枪吗？就是为了这个。 旁边一名中年医生笑道， 你们以为王老爷子次次出来都带上我，是我医学水平好吗？不是，是我射击成绩最好。 王晶就在荒野上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，基本上都是这些年交流学术的趣闻，比任小素想象的要生动一些，也要更加辛苦一些。任小素好奇道， 您这几十年不觉得辛苦吗？这么劳累图啥呢？ 王晶有心想培养任小素，便打算多说几句。 这是为了我们心里的一份事业，如今医学凋敝，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，怎么能闭门造车呢？而且我们这算什么辛苦，古时候神话里有一位伟人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你知道是谁吗？ 任小素对古神话还真没有涉猎，88号图书馆里也没这一类的书啊。他想了想回答道， 财神。 王晶愣了一下， 你这回答虽然不对，但竟然还带着一点点的人生阅历。 然而就在此时，任小苏愣了一下，他转头看向杨小锦，然后就发现对方也察觉到了有人在悄然靠近。杨小锦的手已经慢慢伸到背后，那里藏着一把手枪，他小声说道， 动手吗？ 他按住杨小锦，而后转头对王晶笑道， 您带枪了吗？能让我看看不？我这从小到大还没见过真枪呢。 刚才说话的中年人笑道， 哎，枪可不能乱玩啊，你没碰过万一走火了可不好了。 王晶摆摆手， 哎，无妨无妨，只是看看而已，若是以后经常在这条路上走动，早晚都是要接触枪械的。 这时候大家都听出王晶的话外音了，意思是以后会经常带着任小素做医学交流。说着王晶竟然从自己腋下摸出一柄手枪来，对方一个医生竟是常年带着枪的。不过任小素并不意外， 他和杨小锦早就发现了。 里面装子弹了吗？我能开枪试试不？ 那名中年人说道。 你还是回壁垒射击场里练练比较好。 话音刚落，任小素就看到两侧胸口亮起一个红点，营地北方的树林里传来声音。 全都站起来，双手抱头，枪放地上，不然我就打死他。 任小素看着梁侧身上的红点，这来人竟然还手持带有激光瞄准的枪械，寻常人哪会带这种东西，怕不是真遇到了孔氏的逃兵。北方人开始渐渐地往南方迁移，荒野上肆虐的不再是土匪，而是逃兵，看起来就仿佛这世道要乱起来了似的，弥漫着硝烟的味道。这时营地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，双手抱头。梁策有点紧张，他环顾周围一圈，却不知道谁能救自己一把。他目光扫向刚才那位自称枪法比较好的中年人，却见对方已经老老实实把枪放在地上了。树林里的人开始朝营地靠近，任小素小声说道， 听声音远处只有一个人，我直接出手了，如果他有同伴在远处，你来解决。 杨小锦轻轻地点头。说实话，任小素和杨小锦还真没把逃兵放在眼里，若不是要隐藏身份进入孔室，这持枪的逃兵早死了。只见那逃兵走出树林，身上的衣服已经破了好几个洞，脸上迷彩与灰尘混杂在一起，脏得都看不清表情了。杨小锦看了一眼对方的军装，便已经确定 确实是孔氏的逃兵。 逃兵慢慢走来。 各位对不住了，我也是没办法，这北方打仗太凶了，我得去南方讨口饭吃，麻烦各位把钱财都扔出来。 这时候逃兵看向他们的车辆，当他发现车上有红十字标志时，便大喜过望。 哟，你们是医生？车上有药？你去把所有药都给搬到一辆车上去。 梁策被枪械指着，只好照做。这名逃兵看到车上的药品，内心激动起来，有这么多药品，自己去南方完全可以做一个富家翁了。王晶等人全程都没有说话，如果对方只是需要药品的话，那自己这边完全没必要反抗，给他就是了。结果这时候又对梁策说道， 你把其他车上的备用油也搬两桶放后备箱。 梁策继续照做。任小素忽然觉得这货还真挺倒霉的，连遭遇抢劫都是第一个被针对。逃兵举枪环顾营地，这时候他忽然看到了孟楠和杨小锦，目光挪到后者身上的时候都快挪不开了。他对杨小锦说道， 你上车，老老实实的给我开车，等到了南边我就放了他。 逃兵愣愣地看着自己的胸口，然后慢慢向后躺去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他浑身颤抖地看向任小素，却见任小素也一副恐惧的表情，他手里的枪还冒着烟。梁策紧张道， 你不是没摸过枪吗？ 任小素颤颤巍巍地说道， 对啊，没摸过，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，但他想威胁我女朋友，所以今晚你和他必须死一个。 梁策哭笑不得，但最终还是郑重地说道， 谢谢。 来自梁策的感谢币加一。 对于梁策来说，不论如何对方都算是帮助他脱离了危机，毕竟这逃兵从头到尾枪口都指着他，一旦发生冲突他肯定第一个死。而且梁策觉得任小素为了保护自己女友开枪也无可厚非，如果对方要带孟楠走，他怕是也要上去拼命的。任小素此时一副很慌张的模样，将手枪递还给王晶。 不好意思，我当时有点没考虑后果，万一没打死他，恐怕就连累大家了。 结果王晶竟是没接手枪，他笑了笑说道： 你开枪是对的，不过枪就不用还给我了，你留着吧。这把枪啊，还是当年我父亲留给我的，如今倒是更适合你。 任小素诧异了一下， 可我不会用枪啊。 哎，会不会不重要，有没有开枪的勇气才重要。 王晶感慨道，此话一出，旁边的中年人有些羞愧。起初他还不让任小素拿枪呢，结果他把枪扔地上，却是任小素解决了危机。明明王晶这几年带他出来，就是因为他的射击成绩好，可射击成绩好有什么用？王晶对他摆摆手： 哎，你也用不着觉得难为情，毕竟咱们是医生，没杀过人，很正常。 任小素暗自点头，王晶倒是挺明事理的一个人，说的也没错。王晶对中年人和梁策说道： 把这人的尸体抬到树林里去吧，毕竟咱们还得在这里住一晚上，留在营地里也不好。 好嘞。 梁策点头答应。医生这个行业有点特殊，普通人是怕死人，但他们外科医生见死人真的见多了，所以他们不怕死人，只怕活人。王晶看着北方感慨道： 哎，看样子这世道真的要乱了。 老爷子何出此言？ 最近各个医院都被抽掉了一些人手，你知道吧？ 任小素点点头，假装知道。 其实这些医生都是被王氏临时组织起来进入军队的，据说是军医不够了，便让壁垒里的医生顶上去。这还只是第一批，之后啊还有第二批。 任小素推测道： 孔氏与火种那边正打仗呢，可能王氏想提早做准备吧，不过我觉得战火应该不会蔓延到王氏这边来。 在他看来，倒霉的应该是孔氏和火种啊，如今的王氏不就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吗？只是王晶听了他的推测却摇摇头： 这事儿我知道的消息可能比你们多一些，这批医生护士是被调去北方的。 有人疑惑道： 北方？ 任小素观察每个人的表情，发现大家好像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。 是去北方，而且是去176号壁垒，据说那里出现了新的敌人。之前有草原人过来报信说，草原的更北方有敌人来袭。 草原人？ 一名医生听到这仨字就生气了： 他们刚刚在176号壁垒杀了那么多人，他们的话能信吗？ 这次草原人并没有说谎。唉，王氏后来又派出侦察兵北上，确实找到了对方的踪迹，而且有人说原本草原上的牧民已经全部东迁，就是为了躲避这次灾祸。 王晶是医学泰斗，平日里接触的也都是达官显贵，有些王氏的大人物治病都是专门来找王晶的，所以他的消息必然是从那些大人物们口中听来的。任小素和杨小锦相视一眼，低声问道： 我知道灾变前北方还有很广阔的疆土，但我看88号壁垒里有早些年的报纸说那边受灾要比我们这边严重的多呀，怎么还有人活着？ 我猜咱们也没认真去过北方，那应该都是猜测，毕竟不是希望传媒的报纸，可信度也都大打折扣。 说实话，恐怕整个中原都没人想到，有一天，草原的更北方会有敌人过来。原本任小素以为这场中原混战会是几个财团之间的事情，没想到还有转折。任小素看向王晶， 这就是您一直愁眉不展的原因？ 对，对的，我们一生都在学习如何治病救人，但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那点本事在战争面前有多么渺小。你今天治好十个人，但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就会有数千人死去，然后再产生数千名的伤患。 一旁有个年轻医生听到这话便有些消极起来。 那我们学医是不是没啥用了？ 王晶拍拍他的肩膀。 哎，怎么会没用呢？能救一个是一个呀。我们每个人在入行的时候都会宣誓，各位还记得自己当初发过的誓吗？ 那名年轻的医生说道。 记得，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，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，助健康之完美，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，救死扶伤，不辞艰辛，为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。 说到这里，誓言并未结束，王晶眼神充满怀念地接着说道， 我志愿成为一根蜡烛，从头燃到尾，始终光明。 任小素愣了一下，王晶所说的这句话张景林也曾对他说过，原来这是废土时代里医生的誓言，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能想起，张景林最早在178要塞的时候是一名枪都不愿意开的医疗兵。这一刻任小素心中有种莫名的敬意，就像他遇见江旭时一样。以前他对世界永远抱着悲观的态度，可后来他才意识到是自己走的路太短，见的人太少，所以不知道这世界另有光明。王晶对大家挥挥手， 都坐下来吃饭吧，吃完早些休息，明天继续赶路啊。 这时候梁策和那名叫做司马刚的中年医生也回来了，任小素对梁策使了个眼色，低声说道， 你不是喜欢孟楠吗？现在危机影响还在，正是女孩子情绪波动较大的时候，你听过吊桥效应吗？就是说人在危险中会不由自主的心跳加快，这时候遇到另一个人，他就会把这心跳以为是对另一个人的心动，赶紧去吧。 杨小锦瞥了任小素一眼， 花花肠子还挺多的。 我这也是在书上看的，咱这不是给梁策出主意呢吗？要学以致用啊。 梁策也听说过吊桥效应的，当即眼睛一亮，他转身朝孟楠走去，却见孟楠沉默地坐在篝火边上，双臂抱着自己的膝盖，看样子便知道他还心有余悸。梁策坐在孟楠身边小声问道， 你害怕吗？ 孟楠神情有点松动，他点点头回答道， 有点，以前我害怕的时候都会听一整夜歌，刚学医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尸体，我吓得一晚上都睡不着，但只要听歌就不会那么害怕了。这次我忘记带随身听了，你能陪我说说话吗？ 梁策兴奋起来。 不用，我带着随身听呢。 任小素和杨小锦都无语了，然后任小素就看到梁策去车上给孟楠取了随身听，然后自己一边坐着烤火去了。他忽然觉得这货单身一点都不冤枉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任小素看着梁策，后者坐在篝火旁边，看起来还挺高兴的。他有点纳闷地问道， 你高兴什么呢？ 篝火把梁策的面庞映衬成橙红色，看起来还有一些喜庆。 他笑着回答道。 能帮到孟楠，我开心啊。 这话都给任小素说迷了，他无语道。 你今年多大了？ 啊，25岁，怎么了？ 这些年你追过几个女孩？ 3个吧，从16岁开始，不过每次都失败了。 那在追这3个女孩失败后，你有没有明白点什么？ 任小素引导着梁策反思自己，结果梁策想了一会儿回答道， 我是个好人。 这次连杨小锦都听不下去了。 刚才你就不该给他随身听，油也不能给他，没听他说要你陪他聊聊天吗？这时候还给什么随身听啊？ 这下梁策也反应过来了，他一拍大腿懊恼道， 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 任小素安慰道， 唉，洗洗睡吧。 梁策这货又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杨小锦，杨小锦想了想说道， 从今天开始主动一些吧，你这人不是能让女孩一见钟情的类型，那就只能通过后天的努力去弥补了。这一路上女孩离开家乡肯定会没有安全感，你跟她多聊天多接触，总会留下一些好印象的。 任小素内心叹息，她还是头一次见杨小锦跟外人说这么多闲话，似乎杨小锦也有点看不下去了。不过她小声问杨小锦， 那我是那种能让女孩一见钟情的类型吗？ 杨小锦翻了个白眼就钻进帐篷里睡觉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梁策睡醒后就急匆匆跑出营地上厕所去了，然后再到河边洗手。这时候孟楠也走到河边，梁策一见孟楠便想起昨晚杨小锦说的要主动一些，于是便想主动打招呼，可是他紧张之下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，憋了半天之后跟孟楠打起招呼来。 你也尿手上了？ 不远处旁观这一切的任小素对杨小锦感叹道， 唉，我总觉得这俩人可能在咱俩的指导下越走越远了。 早晨车队再次启程，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，北方树林里 响起稀稀疏疏的声音， 有人穿行在树林之中，清晨的阳光之下，光线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，电流的刺啦啦声音在树林中异常突兀。一名全副武装脸上涂着厚重迷彩的士兵在通讯频道里说道， 安全，目标已离开，安全，安全。 其他几个方位也有士兵在通讯频道里回复。这时耳麦里有人说道， 一组寻找逃兵尸体，检查营地痕迹，二组布防。 说完，树林里这支作战班组便加快了前进速度，5名身穿土黄色作战服的士兵进入营地搜寻一切可疑痕迹，还有5名士兵则在树林里搜索起来。 找到逃兵尸体，伤口在左胸，但并未命中心脏，射击手法似乎很业余，营地无异常，没有可疑记号，没有陷阱。虽然营地选择位置不错，但夜晚搭建帐篷并无章法，篝火也排列得很随意，不像职业军人。 站在后方的指挥静静地思索着，他带领的这支侦察部队专门为三一学会而来，但他的任务并不是刺杀这些人，而是要提前检查三一学会车队里是否有可疑人物。如今正值特殊时期，恐是不希望有可疑人物进入31号壁垒。原本这次医学交流应该取消的，恐是都已经提前通知王晶了，可王晶执意前去，并回答恐是如果不让他们去交流学术，那他这把老骨头就坐在31号壁垒闸门前等到孔氏同意为止。上面的长官似乎不想背负相关的舆论压力，毕竟三一学会这些年在北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受民众认可，孔尔东想要名留青史，格外在意自己的口碑。真让王晶在壁垒前面静坐而死，那希望传媒 一定会大肆报道这件事情。所以情报三处外勤组就出动了，他们的任务就是进行提前侦查，如果发现可疑人物混在学术交流队伍里，那他们就在荒野上直接杀掉这支队伍里的所有人，然后伪装成土匪所为，这样跟孔氏就没有关系了。昨晚他们就在北方悄无声息地驻扎下来，逃兵从北方过来的时候他们也看到了，但他们没有阻拦，而是故意将逃兵放了过去，想要用这逃兵来试探。如果这逃兵大开杀戒，那他们也正好省事了。这支学术交流队伍里所有人的性命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结果他们在望远镜里注视着一切的发生，然后亲眼看到任小素慌乱地开枪打死了逃兵。从表面来看好像并没有什么异常，除了这逃兵有点蠢以外，那群学术交流的队员都表现正常。一名士兵在通讯频道里问 队长，追杀他们吗？ 等我把这里的事情报告长官再说，杀王晶这种事儿，还是要等上面的命令的。 说着他拨通了卫星电话，将这里的情况如实汇报。电话对面的长官沉默许久后说道， 放他们通行吧，不要再节外生枝了，我在31号壁垒这边也安排人来查验他们的身份，你去前线报道吧。 收到。 指挥挂断了电话， 全体注意收队，长官命令我们前往3号前进基地报道，去那里接受新的任务。 说完这支训练有素的作战班组飞速向北方撤离。三号前进基地是孔氏面对火种的重要前进基地之一，再往北就是火种管制区域了。待到这些人离开后，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从一棵大树背后走了出来，默默地望着这些人离去的方向。昨天晚上任小素就发现这些人了，不然他也不至于需要伪装得那么逼真。原本他是想直接把这些人给解决掉的，不过想到他的目标是孔尔东，还是别因为这些小虾米打草惊蛇比较好。不过这群人也挺狠，竟然故意放逃兵过来杀人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